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FM98.2兆赫，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最近比较开心的事情呢，就是上班的时候和同事一起开黑打游戏。因为除了上班的时候呢，也很少能聚齐这么多人在一块儿面对面的玩游戏，但是同时呢要冒着被领导发现 IP 的风险，这也就同时增加了一种这种玩游戏的刺激感。当然了，这主要是因为上周的工作不是太多，毕竟我们主要业务还就是努力工作赚钱谈恋爱，下周就不能这样了。 不忍看你像个嫌犯，我就不再追问答案，你的沉默已经回答够直接了当，是我太常让你失望，贴心包容温暖，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和背叛无关。就这样，就这样，你不用不自然，你也不用说需要我原谅，别让我多想，就这样，就这样。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我们的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你是不是今天看到这嘉宾有点激动、 不是，我刚才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就刚才那吃鸡结果。 对，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趴吃鸡。 是的，哎，你平时玩吃鸡吗？ 玩啊 啊，真的。 我是个 PC 端的玩家。 哦，真的吗？ 对 ，PC 端和那个 手游的话， 有什么区别吗？ 因为手游的它需要那个大脑的反应能力要更强一点，所以说刚刚上档节目两个主持人两个的就比较聪明，我就属于比较笨那种的。 哎呀，不要妄自菲薄嘛。是你吃到鸡了吗？ 基本上 每次 每晚每天晚上都有一次吧。 哦，哎，不错不错啊。对啊，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这并不是 上一个节目 的延续 啊。 对对对，好了，那还是要隆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确实他的到来呢也会让人有一种非常激动的心情。 哎，没错啊，就像今天晚上吃到鸡了一样。 嗯，他就是圆圆，欢迎。 哎，大家好，我是 Magic 妈妈的乐队的成员，我是圆圆。哎，大家好。 对， 圆圆。Yeah. 是的，今天其实圆圆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说唱歌手的 CEO 来着。对，我跟你说绝对是老铁、啊、 CEO、 啊、对对对，今天呢这个圆圆也是不远万里然后百忙之中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对，真的特别要感谢一下。对，因为这个我们的节目嘉宾量比较大嘛，然后其实圆圆他也是经常为我们节目输送各种各样的人才。 这是应该的，因为首先第一点特别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持人道道是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作为一个男性来说，觉得帮助一个美女是应该的，是必须的。 哎呦， 天经地义的。 对， 哎呀，无条件支持。来， 必须的。 来，各位老铁666可以刷起来了啊。那我们的对挑战新歌声呢，还有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如果你想看到今天非常劲爆的这样的说唱现场，那大家就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看。第一种，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当当当当， 微信公众账号啊，关爱青年计划，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是，还有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找到我们的。 没错啊，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呢，在手机端啊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喜欢我们的嘉宾啊，就是今儿这个说唱 CEO 啊，这又 是 说 唱 界的，又是 CEO 界的， 哎呀妈呀， 跑了吧， 不要谦虚。 对，如果你觉得今天这嘉宾啊特别棒、特别厉害，给你带来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的话，走一波小礼物，我们也是不拒绝的。 我们太不拒绝了，那个什么小猪佩奇啊，还有那个皇冠啊，最不记得。 色会银 呐，对，色会银呐，那个戴眼镜的小星星啊，都是可以的、啊，我们不挑。哇，这简直太套路了。好，说了这么多呢，大周末的我们要给大家嗨一下啊。虽然今天是周日，但周末就是要嗨，就是要 party 起来。 没错， 对，圆圆，那咱们还是先来第一首歌好吗？ OK， 没问题，没问题。 好，第一首你想唱什么？ 我觉得还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吧，你放哪个我唱哪个吧。 哦，那行，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按照歌曲顺序，从小酷到大，好不好？ 好，没问题。 从小酷到大，哇！ 对，从小酷到大，不是从小哭到大。好，那么这首歌来自圆圆。 所有收音前边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现在看直播的朋友，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可以跟我一起 chill 起来。放松一点，先进入一个特别让你可以摇摆的状态。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摇起来，好吗？所有人感受一下这个音乐的气氛。 耶！ 起航，踏出这个路，音乐外衣的将我保护。路途很遥远，我不会在乎。信念在心中，它很牢固。Oh yeah， 有些人半途而废。或许现实生活真的很累，你可以说我选择沉醉，至少我在上手而没下坠。 Right， 给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让你看到我的喉咙可以吐出火。我说想有你不会想做，听闻我的音乐它成为我的果。哈，我从小一直哭到大，只有努力才让我翻身架。不管明天我会不会倒下，你会看到 Magic 妈妈。 Yeah， 再次大家感谢关注我们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的一个节目，也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这个节目。我是圆圆 Magic 圆，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谢谢。请大家注意这首歌的第二段 words， 谢谢大家。我们继续 chill 起来，走起来。 让我握紧我的麦克，才能感觉到灵魂还在呢。每当我的耳边响起的节奏，感到的时候就已经足够。为什么总想那么的多，不断的说，我争取着，根本不管是否会成功，让你也不满了我的生活。我的回忆不停的倒带，人生的阻碍，它是这条路的开始，直到现在，不变的心态，金钱并没让我变坏，我不会去妥协的生活，或者选择狗带，给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让你看到我的喉咙可以吐出火，我说想有你不会想做，听了我的音乐的成为我的锅，哈，我从小一直哭到大，只有努力才让我翻身价，不管明天我会不会倒下，你会看到 Magic Mama、oh、yeah。 So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in the air。 如果你在前面的，如果你感觉到现在这个音乐还不错的话呢，还有一段副歌，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小双手，一起舞动一起，怎么样，可以吗？ Yeah， 感受一下我们最 chill 的 hip hop 力量。 Yeah， 来，大家跟我们的圆圆一起，跟我们的节目一起。 Yeah， 当我遇到一个不一样的我，让你看到我的喉咙可以吐出火，我说想有你不会想做，听了我的音乐的成为我的锅，哈，我从小一直哭到大，只有努力才让我翻身价，不管明天我会不会倒下，你会看到 Magic Mama。Oh、yeah， 谢谢大家 ，peace yo， yeah， 谢谢。 这首歌 ，yeah， 有，我们是不是应该都做这个手势呢？ Yeah，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的，是的，这首歌呢是从小酷到大， 从小酷到大。 对对对、哦、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圆圆确实是一个很酷的人，但是这只是表面。那、嗯、通过我们的这个私下里面接触，因为是好朋友嘛，我觉得还是很暖的一个一个人。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从小是、嗯、就是因为我个人是在学校里属于那种 bad boy 形象的，是那种不太、 啊、 不怎么学习啊，但是我 不怎么学习、啊、我懂了，嗯， 但是 我不能说不怎么学习就是一个 bad boy 的形象，我也是一个不怎么学习的人。 对，然后 是吧， 但是我会经常做出一些小时候的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在、 哦、那小时候比较叛逆哈。 对对对、嗯、但是呢我跟老师的关系会非常好，因为老师了解到说、嗯、这个学生他还是比较喜欢艺术，喜欢音乐这一类型的、 哎、 他觉得哎你还是一个可塑之才， 嗯， 所以在小的时期呢我就是对音乐特别感兴趣，但是我小时候所受的音乐影响都是西方音乐，还有西方那些电影啊、 嗯、 MV 这些影响、 嗯、 所以导致到我现在做的音乐风格和我所做的事情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这样啊、 嗯？哦，是这样的，就是从小酷到大， 对对对，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咱们年轻，一下暴露了年龄，不是年轻的时候，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都会经历一个叛逆期嘛。 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这首歌呢，也是这是什么时候？就是你刚刚开始 没有没有，这是大约三年前写的吧？ 三年前写的， 三年前，对 对 对。 这三年前其实算是圆圆你自己的歌吗？ 啊，今天所有的歌都是我自己的作词作曲，对。 哦， 就是包括曲也是自己编曲的， 编曲不是，就是因为音乐分词曲编录混这五项。 哦，原来是这样，词曲编录混。 对 对， 对，我负责的只是词曲而已、 哦、 啊，我负责只是词曲啊，是这样、 哎、 啊。 是的，词曲也是这个一首歌的灵魂吧？ 啊，也没有， 是吧？啊，对，编曲老师说，你说什么？编曲不重要吗？ 很重要， 重要。 难道你不想看到那排字幕吗？ 那 对，想。 嗯， 对，其实这首歌就是今天我们主要都是这样的一个说唱的风格。 对。 其实它说唱呢是所有的歌曲还是有很多的音乐性的。 对对，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喜欢在这个说唱的同时加入一点点的旋律的那种感觉。当然说实话，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因为受到韩国音乐的影响，就是我就是因为在我听。听到各个国家的音乐，不只是某一个国家， 对， 咱们中国也一样，咱们中国有很多旋律性很重要的这个音乐，所以我们会吸收各样的音乐，所以我个人还是偏向一下这个有旋律的东西啊， 是 这样， 哇，好专业呀！我的天 哪， 这一提到谈到音乐呢，可能就是圆圆会比较 就比较懂了，一下打开话匣子， 滔滔不绝就给你讲出来了各种各样的音乐知识。 不是，我是觉得两位主持人实在是真是主持人，太会说话了，太捧了，我都不好意思了，脸特别 红。没有，我们是例行商业互吹嘛，是吧？ 真的是太捧了，太捧了。 每档节目都会有那么个一两分钟或者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是例行的商业互吹， 真的是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对，没有我们的商业互吹环节，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来关注哈。现在已经有好多的朋友进来了， 是吗？ 希望大家刷刷小礼物。其实刚才那首歌唱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哎呦，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对，大家赶紧小礼物刷起来哈，热度炒上去。 哎，没错啊。 对，我们说点这个生活当中的接地气儿啊。最近圆圆你在忙什么？ 好地气啊，这个 对，好地气儿。 就是上次在一次在咱们那个节目当中，我不是提到过，就是我跟露露啊，还有龙井说唱的这个成员，我们三个人。 你们跟龙井说唱？ 对， 龙井说唱啊， 龙井说唱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知道这个组合？ 那个是我说唱的启蒙组合。 真的吗？龙井很有名的 啊。是这样，是因为是我呢，还有那个我们的吉他手露露，因为露吉他手露露他是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对吧？他都是像胡彦斌的主打呀，周笔畅，他也是周笔畅的吉他老师啊。 是陆老师吗？ 陆老师，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是我们公司的音乐部的总监。那龙井说唱这个人呢，就是这个成员伊文是我们的经济部的总监，我是市场部总监。那我们上面还有更大的，我们的老大，我们的老板。 幕后 boss， 今天你没有在看节目吗？ 啊 ，boss 这么好的艺人，你是不是应该刷个小礼物？ 没有，今天 boss 去美国开会来着。 哎呀，真不巧。 可能因为这个时差 的问题，他可能也看不到这个。 是是是。 对，然后是这样，是我们现在做这公司呢，我也想借此宣传一下啊。 啊，可以， 就是这样。我们呢，公司呢，现在想广泛的签所有的对音乐有喜好，所有的只要是你喜欢音乐，你对音乐你有自信的话，完全可以来到我的公司，我都愿意签约你，制作你。而且我们不是完全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会对你进行培养。如果你 我的天哪， 如果你真的是音乐这个材料的话，如果你真的喜欢音乐的话，我们一定会花大钱做你，投入互联网，投入这个音乐市场。然后，但是前提是一定是自己有音乐能量的，一定有能力的这种啊啊。 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是一个平台 啊。 你愿意听我唱一曲吗？ 哎，真的，我大总，你要去面试一下吗？ 我觉得像咱们这种关系，我觉得直接就不用面试了，可以免费直接签了这种。 我的天哪！哎， 走了， 总监都发话了， 走了，道歉， 走了 啊， 再见。 行，我跟你说，你们都留步，先把名给我签上， 而且而且这样，我们公司呢，主要是不会限制，包括像举例咱们的主持人，你该主持你的，你该上班没关系，你按时交作业，按时交你的歌曲就可以了。然后如果 还要交作业， 因为你要有自己的音乐嘛。 你有 音乐的签下，我才可以做你嘛。没有音乐，我怎么做你嘛？ 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个音乐才华， 对， 就还可以自己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制， 不 其中的一项。 啊，对对，只要可以原创就可以了啊， 可以原创， 你可以原创。那完全，我们的公司的名字叫兴盛意，大那兴呢就是。兴起的兴，胜是胜利的胜，义是义气的义啊啊啊！ 对，之前呢，就是也有嘉宾来到我们这儿说，哎，我们一直想做一个乐队，但是现在缺鼓手。然后我说，那不如在我们借着我们节目看有没有人这个想要说加入这个乐队。 然后找到了个鼓手。 现在不知道，我没有关注后续的进程，但是那天真的会有可能。 我觉得有可能。 对对对对，因为大家就是听节目看节目的都是有很多。都是圈里的人， 没错没错没错， 一下没准说，哎，这就是一个机会。 哎，我这正好缺一主唱， 直接就来了。 对，我觉得真的很好啊， 太好了太好了，也特别感谢您那个我们的那个道道和我们的主持人，特别给我面子。 大佐 然后一直推荐我，然后包括让我介绍我的公司，特别特别感谢二位，特别特别感谢。 没有，都是应该的。 也希望所有的那些观众呢，也多支持一下我们的道道和我们的大佐，然后多关注一下二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感 谢大家。我觉得今天我们请到的不是。是一个嘉宾，是一个 MC， 你知道吗？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右那个左上角关注点一下，谢谢各位老铁啊！ 对对对，点击分享有礼物啊！对，刷刷小礼物走一波。好啦，那感谢大家的这个同步的收看哈，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歌曲，接下来第二首歌带给大家， 没问题啊，没问题。 这首歌按照顺序来讲的话是《夏日寻爱夜》， 没错没错。那我在这首歌之前呢，我想多聊两句。 好 啊，是这样，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以我个人的感觉，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是这样，因为我一般的这个在恋爱的冲动期都是夏季， 就是 夏天 恋爱的冲动期， 就是我在夏日 想要恋爱、 就是想要恋爱，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包括夏天的夜晚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适合大家男女啊朋友啊约会啊、或聚会啊、或在一起玩的这么一个感觉， 一起撸着串子 啊、 喝着啤酒。 姐，你说那是在东北吧？ 啊， 不是咱们这儿没有吗？ 或者说去，譬如去一些夜店，或者说去 club 里玩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是因为这种感觉写了一首歌，所谓的寻爱夜，就是说我想通过今天晚上的 party 或者今天晚上的聚会，寻找到我那个想要的那个女孩，或者是男孩。 对 啊，对对对， 哎，真 是， 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你看听这个欧美的一些歌曲，大家可能平时也听嘛， 对， 你从 Billboard 排行榜上捋着数、总有那么20%-30%的歌曲都是这个类型的，就这个主题的 啊，有关于爱情啊， 对对对对， 有关于寻找爱情的，还真 是。 我想，我刚刚脑子里边突然回想了一下前段时间推荐的，比如说戳爷的歌曲，然后 那个盆栽哥的， 对，断眉的新出那歌， 都是同样的这个主题类型。 嗯， 对，我们来这个中式的啊，对，我们撸着串子边 喝着啤酒， 然后边去 party 感受一下。 哎， 顺便，而且我觉得大佐你的播音腔特别好听，我能不能模仿一下？一起撸着串子， 一起撸着串子，喝着 啤酒。 行了，大家都东北人， 好，东北人那就 是对，整点东北话得了。行，夏日寻爱夜来自圆圆， 来 一起来听。Let me tell you this, the older you do get, the more rules you're gonna try to keep follow. You just gotta keep living, man. LIVIN.陪着勾劲的节奏，一起在点头的轻轻的挥手，对面的女孩屁股一直不停颤抖，身后的 DJ 都给了几个反拍，整个 party 气氛逐渐变得更嗨，女孩的跳舞都根本不玩 WiFi， 拥有天使般的模样，魔鬼身材，我的 baby go， 请你来 me go， 去最美的地方让你做王后。I'm so high， 拥有王带，可以拥有你是因为我能拥有爱，我出现的地方总是不停闪耀光芒，都抬头看我不光因为我身边的姑娘，你拥有和我一样迷人的魔力，我知道你已开始释放你自己的身体。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牵着你的手，就感觉到了你的不一样的温柔。Hey girl， 我悄悄牵着你的头，而你却把舌头悄悄塞进我的口。你身体好柔软，我心跳好快，是你让我感受到的女人真的好坏。坏坏的女孩让我不得不爱，你的一切已经让我忘了我的存在。每个人总是把你比作坏，围绕别人身边，我是真的嫉妒她。我知道你想散播着伟大的爱，就好像没有你的时候真的没有状态。认识你以后真的让我很幸福，但每次和你分开的时候真的很无助。我知道爱你是在逃避现实的残酷，当然我也明白最后的爱情也会有温度。Hey yo yo yo what's up， 现在所有听到这首歌的朋友，我希望你们所有人可以控制舞动起你们的身体，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们需要更好的爱情，需要更棒的女孩的话，可以一起感受一下这首歌，我需要你们的热情。 Yeah check it out， Yeah come on。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oh girl.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we love summer night. Yeah, you love summer night. You love summer night, 谢谢。 对，每个人可能都会喜欢夏夜的那种晚风啊，就算没有撸串的话，就是 是不是就停在撸串这儿了？ 哎呀，我老想吃那个腰子，我晚上没吃饭，我好饿。 我也好，我也特别喜欢吃撸串，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羊肉串和啤酒这两个东西， 是吧？ 特别喜欢，特别特别喜欢。 对，可能是我们东北人的特质吧。你是不是也很喜欢？ 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一顿烧烤可以解决的。如果有呢，就吃两顿。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刚才听了这首歌《夏日寻爱》，也确实很有夏天的那种风格，对，很那种感觉。 对，它整个的前奏给人一放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扑面而来的夏夜的风。 而且我总感觉这是在海边的一个 party。 其实当时我个人本来想跟我女朋友。跟我的朋友一起、 就是、 就是我们去 当时的女性朋友 没就当时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海边啊，去各种地方，我们一起拿 GoPro 然后记录一下就是这种感情之间的这种感觉。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然后就很真实，它并不是一个 MV， 然后配合这样的音乐，然后我觉得反而那个效果会比你高大质量制作 MV 那个效果更真实，传递的那种情感更真实一点，我挺喜欢那种感觉的。 是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啊， 因为那是 创意， 真实发生的事情嘛。 对对对对，当时是这么设想，但是我没有实现这个事儿啊，是这样， 有一点点遗憾。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没关系，虽然说抱有遗憾，但是这个好的作品还是留下来了。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夏日寻爱夜 是的， 没错。 其实夏天呢，感觉好像马上就要到了，这两天真的太热了， 我感觉已经到了， 太热了，太热了， 都已经上短袖了。 没错。 哎，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必备的都有什么呢？就是如果要是选三种的话，夏天必备 毛豆、花生跟啤酒吧。 哦，毛豆花生 花 猫一体。 对， 你呢？ 那是两项，花猫一体加啤酒。 那还有一个，你会选什么？西瓜、撸串。 不，其实如果在夏天的话，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觉得我要选择的一个还是女孩儿。 啊，一定要有一个女孩， 一定要有一个女孩陪着， 对， 女朋友。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去推断一下，你的很多恋爱都是发生在夏天？ 啊，对对对对，基本都是。基本 我以为你要说你的很多恋爱都是发生在烧烤摊上。 烧烤摊 花毛一体加啤酒。 我觉得说实话，那个在烧烤摊特别难，为什么？因为那个烧烤味儿特别重。 烟熏火燎， 对，这样的话，你让男女之间，他会有一种我觉得换跳过这个话题， 跳 这个话题。 对，他其实也想说，就是烟熏火燎的，我也看不清你长什么样。 对对。 而且你想烧烤摊基本上都是晚上出摊儿。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今天你点五个腰子，然后那桌点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而且我想采访一下二位，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在约会的初期，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不要去烧烤。 你们有点感觉，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吃不饱，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有啊， 有啊。 那段总你有吗？ 当然有啊。 就是你知道你吃不饱原因，我不知道你跟我一样不一样。我的原因是， 你先说说你的原因。 我原因是因为这样，我就是第一点心情没在吃饭这件事情上，这是第一点。 光看对方了，哎呀，真好看。 包括就各种幻想之类的。第二一点就是我真的不好意思大口大口的一直吃东西啊，或者说把弄到满嘴都是油或者怎么样那种状态。那我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 基本上都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是。 那 就是因为你第一次碰到这个女孩的时候，你肯定首先要保持一种你自己认为的那种绅士或者帅的那种态度 状态， 就是你吃饭的时候，对，咱们俩没一块儿吃过饭，对，就是正常我吃饭的时候都是那种东北人啊，拿个二大碗，哗啦啦啦啦啦，然后就吃完了。 我也是， 对，就是那样。但是你在跟就是女性吃饭的，跟异性吃饭的时候， 你 会 可以这样吃饭呢？ 那样你就会很没有绅士风度，对不对？ 蒜。没有，我就是这么一说。 哎，我真的特别喜欢吃蒜，还有大葱蘸大酱。 对呀， 真的好吃，真的好吃，是真的好吃。 哎， 三个东北人暴露了自己的性格。 不，尤其我还是一个东北女孩，我真的现在越来越向汉子靠拢了。 哎，但是有一点，大佬你没说你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你会为什么出现吃不饱的情况？ 就是不好意思嘛。 真的是不好意思， 就是 我又不好意思吃蒜， 也会有这种感觉吗？ 对呀，那比如说 你说就是说你的意思是跟我们男性角度其实是一样的，是吗？ 一样的，因为你女生就要更注重自己的形象。你比如说你第一次约会啊，就是大家可能聊了很久啦，然后去说那一起吃个饭吧， 见个面吧， 对，见个面吃个饭，或者说我们就是第一次这样的正式的吃饭，然后说你明明很想吃蒜，但是不可以，然后或者说 吃烧烤的时候，你明明很想点个大腰子，但是不可以。 而且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一定不要去吃汉堡。 哦，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你没考虑到吗？ 没有啊，有酱 会吃到满脸。 不是啊，不是， 啊、 你想， 啊、 汉堡那么大，你要张巨大嘴才能咬的， 哦、 那很丑的啊，吃汉堡，所以就一定不要吃汉堡了。 所以、哎、这个故事、 哦， 我们三个人分享完了各自的经历之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男女之间约会，你甭管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约会，俩人就放开了吃，其实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对对对，其实也没什么，如果真的对上眼无所谓，真的只要相爱的话，什么都可以接受。 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幸福就是两个。和人一起变胖，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你只有在对方什么都放下心房的时候，你可以大口的吃饭，可以不顾形象，可以不用化妆，那才能 可以。那可是有一点，就是我这种人吃什么都不胖，你说怎么办？你说这， 那你不更好吗？ 会胖的，会胖的。 我今年都30岁了，我也 会胖的，会胖的。 希望希望胖一点， 还没到呢， 还没到。 对你吃进去的那些高热量，总有一天会变成脂肪来保护你的。 没，那我一定注意身体，我一定注意身体。 好，那么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约会的小故事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 分享一下， 对， 没错啊， 对，你们约会的时候都吃什么呢？ 有没有吃大蒜呢？ 有没有吃大葱蘸酱呢？ 或者是有什么有趣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对，不过有一个就是说法是，第一次约会不建议先一起吃饭。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好了，那么我们马上进入广告哈，广告之后再继续。 OK，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叨叨。 大家好，我是大佐。 是的， 大家好，我是 Magic 妈妈圆圆，谢谢大家。 是的，欢迎圆圆，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磅嘉宾哈。每次圆圆来，我们就感觉，我就感觉是三个主持人，对，没有嘉宾这个席位， 对，只是多了一个会唱歌的主持人而已。 是的，是的，我总是说这个，我们请到的不是嘉宾，而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MC。 没有，我主要是说实话，我特别喜欢跟二位聊天，因为我真的是第一点跟。到了的私人关系特别好，二一个我第一次，我这个人对人的第一印象特别重要，我第一次觉得见大佐这个人就觉得印象特别好。 哇，哎呦我的天哪， 那所以我就 快把主持人证拿下来吧。 可能有的时候我说有点多，二位您介意？我特别特别喜欢大佐， 我们特别喜欢 啊，对，我特别喜欢大佐聊天，特别特别喜欢啊， 是 这样啊。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不是商业互吹，这绝对是发自内心的赞美。 我这个是真的，我这个 是吧？我们也是真的， 我们也是真的，我也是真的啊。 人与人之间干嘛有那么多隔阂？想吃大蒜就吃嘛。 对，没错，没错。 今儿节目就离不开大蒜这东西。 我们不停的 Q 大蒜，这下节目之后必须得吃个蒜压压惊。 我今天晚上必须吃一个炸酱面配大葱蘸大酱。 是吧？哎呦我的天哪！ 那个就是我 解释没吃饭， 我是没吃饭，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饿的。 我也没吃饭，一天没吃了，特别饿啊。 对，我那时候听一个同事说，他说你知道吗？大蒜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东西。你说同样的面哈，这如果要是没有蒜，他只能吃一碗，加上蒜能吃三碗。 我的天， 哎，我也 是个女同事吗？ 啊。男同事 ，吓我一跳！ 真的是，我觉得有大蒜这个面才好吃。 是吧？ 就如果我吃大炸酱面的话，没有大葱，没有蒜的话，我真的不爱吃。说实话，真的是这样。如果要是有这两个东西，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是人跟人口味可能不同吧，反正我是这么觉得的。吃肉就是。我不知道您二位那东北的地儿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就叫做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 我 没有， 我倒没听过，但我觉得特有道理。 对，我觉得也特别有道理。 就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然后，尤其是在吃烧烤或者吃面的时候，那油性特别大。然后你吃蒜一半，咔不能咬，然后整个腻就。 你们俩说的，我真的今晚上必须去趟吃烧烤。烤 是的， 真的，我真不行了，已经受不了了，快。 而且我们并不是说这个吹捧大蒜哈，大蒜确实是防癌利器。 我发现今天咱们变成那大蒜 从一个音乐节目变成了一档养生节目。 好，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来哈。今天我们就是聊聊音乐，聊聊生活，聊聊感情，聊聊大蒜。 好， 特别好， 特别好。好，我们下半段呢还是有很多的歌曲要带给大家。 没错， 下一首歌，哎，这首歌的名字其实特别的 奇怪，对不对？ 对， 你觉得特别奇怪，对不对？ 对，你知道我说是哪首歌吗？ 外加号。 哎，对对对对对，外加一个问号。 对，这个原因也是因为 双重的为什么？ 啊，对，这个我也特别想解释，因为好多朋友都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为什么要加这个加号呢？ 嗯， 其实这首歌是写给我自己的。 嗯， 就是我做音乐，包括我在这个音乐这个圈子里，包括我跟任何商业的圈子里这些人接触的时候。就是有好多正面的和负面的，但是我觉得音乐它是一个载体，它能就跟那些写文章啊、写诗，或者说它通过像你们主持人一样，就是通过语言也好，通过文字也好，表达自己的一些感悟啊、自己的想法，就是它只是一个载体。那我就想通过音乐这个载体来表述我内心的感悟和观念。那这个问号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现在所写的这些或我设想的这些到底是对是错误，其实我不确定。 哦， 因为我写的这个内容是完全来自于我自己的认知，至于它是对是错我真的不确定，所以我觉得加了一个问号。 哦， 是这个意思啊。这个问号呢完全取决于听众，他听完他认为哎你的观点是对的那就是对的，你的观点是错的那就是错的，其实这个问号的原因就是这点。 是的，哎，解释得非常的到位哈。对，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呢？大家可以仔细的听听，也可以看啊。对，还是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听收看的方式。 哎， 对，那收看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对， 没错， 就这个，来来来，快把我的大脸挡上，赶紧关注，点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呢， 没错， 就是在一直播， 一直播我们的活力九八二啊。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然后大家给我们送送礼物，刷刷小礼物啊，让我看到你们的身影。 好的， 好嘞，我们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外加。 这首歌是讲述我个人的一些故事，我希望大家能特别注意它的歌词，而希望大家进入一个状态。为什么我要选择音乐当作我的职业？我以为音乐传达人心，表达才够直接。每当握紧这个麦，我颤抖的状态，你和我双眼相对，让我感觉我存在。那时对未来的期望总是那么美好，现在看看自己那个时候真的非常渺小。不过没关系，换个角度想想，我多听老师讲，一个想法变成两更坚强。每天都在想你们到底想听什么呢？哦，你可写过为了我的部分才有说，我知道没成妈妈我们一定都会发，最强大的敌人是自己而不是其他人。 人生的另一处阐述，用最真心的感悟，所谓的规则请都打住，我独走沙洲，都踏上这条没尽头的路，我拨开迷雾，寻找沙漠中的树，被限制了太多，让我越来越想说，不然都差点忘了我自己也可以写歌，不再是随便的说说，也不会去做，就算失败也无所谓，还能再来过。我换一种方式，因为感觉更直接，用付出换回到我永远都不会再停歇，上现在围绕的全部成为我所要的音乐，让音乐在我的世界里面成为了一切，我耳边都想起我说过的话，不是时候去兑现，别再顾虑好或差，就算明天我可能会失去我的一切，我依旧可以微笑面对，继续我的音乐 Right。 这首真的是带有对外加哈、啊，就是很多的疑问，很多的为什么，就有的时候就我们天天就是黑人问号脸。 对，因为其实这首歌它是一个让人特别安静的时候听的那种歌，而不是那种，因为我的音乐都是那种让人就是静下来听一点那种， 是吧？ 因为我的歌词都是发自我内心，我到底具体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我写出来的东西。 对，其实我发现就是圆圆的歌曲还是比较偏那种稍微带一点舒缓节奏的，并不是都是那么的快。 对，这是我个人的希望带有的一点特色吧，可能是 对，带有一点点闷骚的气质在里面。 哎， 而且我这个人就是比较 是吗？大总你是吗？ 我 觉得呢，我觉得你肯定是。对， 就是第一次见面大家感觉哇这个人好冷漠呀，然后第二次在家玩嗨的时候，我的天，他怎么这样。 对，第三次哎，你这个来了之后是我们喝过一轮的状态，你是什么情况？对， 其实我倒觉得挺好的，这样 是吗？ 这样挺好的，对，这样挺酷的，我觉得 是吧？是挺酷的。其实就是咱们都说是闷骚这个词儿，其实是一个褒义词了。 对， 就觉得这个人好像是，有的时候你们觉不觉得给对方或者说给第一次认识的人营造一丝神秘感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我见你一次你就给我营造了那种神秘感。 真的吗？我是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就是 做节目啊，去年做节目的时候。 对， 是神秘感吗？那天我觉得我都已经是着急忙慌的， 因为当时我有一种感觉，我就因为就是 你是觉得我很高冷吗？ 不是，就是我对，因为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我自认为我也算是阅人无数啊，然后呢，但是我觉得第一次见你，并没有完全的洞察出你到底是什么类型、什么性格，然后完全是一个。就是好多东西没洞察出来啊！ 哎呦，我的天哪！ 对，我觉得这也跟你做主持人有一定关系。 是的，我这个，这商业互吹吹动，简直他是心花怒放。我觉得这是最高的褒奖。 而且你的性格特别好，你的性格是符合那种特别多男孩的那种审美的那种。 真的吗？ 真的，都是会喜欢你这种性格的。 哦，是吗？这可能是男生说话比较有说服力哈。 我当时选择做这个节目99%的原因都是因为你是制作人。 你够了。好了，我们 这句话说的有点过了，是吧？ 是的，我们的商业互吹环节呢，就是先到此为止， 告一段落，告一段落， 告一段落，对，还是这个回归到我们的音乐当中。当然，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捧起来哈，我们就是吹嘛，是不是？前两天我在微博看一个段子，就是说来编故事，编自己跟自己偶像的故事，那吹的， 哎， 我都以为是真的了。 你别说，我能现在能讲一个我自己跟我偶像的故事？ 哎，真的吗？ 是真实的故事， 真实的，真实的。 OK， 是这样，我上一次节目时候我不聊过，特别追乡村爱情嘛。 对，是。 我现在已经看到乡村爱情第十部的 厉害了， 第十部的下部的第五集已经看到了啊。 第十季下第五集 啊，就是宋晓峰已经被那个王木生那个，我就不讲细节了啊，就是因为我去， 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一个说唱歌手能把乡村爱情的剧集说出来。 而且我， 而且宋晓峰、王木生这个名一出，我怎么就觉得那么想笑？ 而且他们那个就具体剧情我想不讲，因为剧情我特别逗，我完全追剧这个 啊，是是。 然后因为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其中的有一个演员叫刘，他角色是刘英，就是刘能的那个女儿。 哦，我知道 啊，他 刘英， 对，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是叫蒋一山。 哦。 然后呢，当时呢，我上大学的时期呢，我的那个室友女孩跟他是同学，他们俩。 哦。 然后呢，我就有一天在看那当时的《乡村爱情》还是一还是二来的时候，我忘了，很早了。然后有一天我在看，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哎，你喜欢《乡村爱情》里面谁呀？”我说：“哎，我觉得刘英演特别好，这女孩我觉得挺好看的演。”他说：“你知道她是我们班同学。”我说：“我不可能。”我说：“我不信。”他说：“你怎么能不信呢？而且特别喜欢摇滚乐，当时我在做乐队嘛。” 天哪！ 我说：“真的吗？”我说：“那这个礼拜我演出，你可以叫她过来玩吗？”他说：“没问题啊。”我说你就我当时的反应你能理解吗？我说那不可能，人家现在人大小人是个明星嘛，人 是个腕儿了， 是个腕儿，说怎么可能来看我演出呢？结果万万没想到他真的来了， 我天哪！ 然后结果我们俩就真的是认识了，你知道吗？然后真的是他去，而且他特别喜欢我当时那个摇滚乐的环境，然后而且他特别他是真的是喜欢音乐的那种女孩。虽然我跟他说实话，我们俩联系方式都没有，就是不是朋友啊，人家也可能会把我忘了啊，就是肯定是没什么关系。我 刘英呼叫刘英， 就他只是看过我演出而已啊，但是就是我带他进场，我给他拿了票什么之类的，然后他有他另一个女孩朋友，他们两个人一起来的。 有没有跟他合影啊？ 有啊有， 照个相 啊？不是是不那不叫合影，就是我们一起在一起吃玩啊什么之类，就是好多人给我们拍照什么的嘛。 哦，这样 啊？因为我演出，他又是明星，然后我们在一起，然后就好多人就觉得哎。你们俩怎么在一块儿呢？就好多人就叭叭叭就拍什么的，就那种照片。然后呢，这就是我跟所谓的我跟我的偶像之间的故事。还有 我的天哪！ 但是我是觉得为这个偶像不是像什么刘德华、什么周杰伦那种的概念， 大偶像。 对对，但是他呢是我真的是特别喜欢《乡村爱情》，我是发自内心。就马大帅三部，我可以倒背如流。 好家伙！ 我的妈呀！ 因为我是特别崇尚东北文化的那种人。 哦， 因为我小时候虽然我在北京，我五岁半来的北京。 对，因为圆圆他就是东北人。 对对对，我虽然我不知道东北是什么样子，我没回去过，但是我有那种情节。 对，还是有这个 对 根儿嘛， 对根儿在里面，而且我生活习惯 确实挺有意思。 对，而且真的特别好看。你们俩没事吃饭的时候特别下饭，真的， 我都喷到屏幕上。 我有个亲戚，他们家就是象牙山村的。 啊，真的有象牙山这个？ 就是有象牙山的。我还去过，然后 好玩吗？好玩， 其实还好吧。他在没拍戏之前， 咱们还是想说好玩吧。 啊，好玩，好玩，好玩。他在拍戏之前，其实就是一个自然村。 哦 哦。 然后他们那象牙山村在山这边，然后我们家那边在山这边。 嗯。 然后就这样，就找村里边人去拍戏呀，当群众演员什么的。 那你当时怎么没去啊？ 我 他当时在城市， 我当时在城市。 哦，当时你没在那儿啊？ 真是的，哎呀，我特别喜欢谢广坤。 我是喜欢，就是喜欢刘英，我特别喜欢刘英啊。 好的，那真的是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 你说吟 还是听歌吧？ 啊，听歌，好， 好嘞， 听歌吧。我们回归到一个马上切换啊，现在不是乡村爱情那个范儿了。 对， 马上切换到一个。 我猜想下一首歌应该是 Boy 啊，对 Boy 对。不爱这首歌呢，是我不再多说两句 啊。 不爱这首歌是这样，不爱这首歌是大约我在七八年前我就写完了。 这么早？ 这么长时间？ 对对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是对我人生的一个总结。 嗯。 然后我呢，后期这七八年中，我又把歌词又做改动了，就一步一步这么改，是这样。这首歌是主要从我最小怎么接触音乐，到我中间，到最后到模仿妈妈。 哦。 有一共三段 words。 嗯。 在说唱里面 verse 是什么呢？所谓的 verse 就是我们的主歌部分 啊， 对，就不是除了高潮的部分的前面这个部分 啊，就主歌部分叫做 verse， 叫 verse， 对对对。然后这三段 verse 分别从第一段呢，就是我的小时候，中间就是我中期， 嗯， 第三段就是我的现期 Magic 妈妈期间啊，是这样，等于这一首歌是介绍我整个这一路。所以这首歌为什么叫不爱呢？因为我一直把自己称作还是一个男孩，不管我多大，我都认为我是一个男孩。因为做音乐我要保持十八岁的心态嘛。 对。 而且我身上就是有这个 forever young 的这种标志。 嗯。 我自己就是崇尚 forever young 的这个态度啊。 对，永远年轻。 对对对对对。 是的，好，我们让这个我们今天永远年轻的 boy 啊，把这首 boy 带给大家。 好嘞，走。 对，献给我们现场的两个 boy。 我们一起走起来。You don't stop. You don't stop. You don't stop. You don't stop. 我去过的地方的所受的创伤的没有一颗的肩膀的依旧能绽放，我去过的地方的所受的创伤的没有一颗的肩膀的依旧，我消失在叛逆，所以不爱上学，拥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认识音乐，吉他是真的意思让我兴奋一夜，当时觉得摇滚乐才属于我的世界，十五岁的我呢组建第一支乐队，可当时我是鼓手但其实根本不会，为了练鼓排练我只能死记硬背，开始练打鼓的姿势好像都不对，于是我把自己都关在地下室，从早到晚练习不止一次又一次，那个时候心里只有音乐这一事，直到今天都忘不了了美好的日子，好吧，时间再过我也慢慢长大，音乐让我学会坚强也懂得可怕，当我第一次打开了可以站上舞台，我感觉台下都是悟空而我却是如来。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I say yes yes yo, yes yes yo.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I say yes yes yoYes, yes, 那个时期一直在透支着快乐，自己的身体精神都不知所措，那个时候的快乐来自女孩和音乐，那时觉得自己可以救全世界，慢慢实践开始认识很多人，发现很多人总愿意跟我谈精神，其实你我根本就不同世界，谁也别管我听没听你所说的一切，都不管你说的是否足够精确，看你的样子就可以直接忽略，对我说教的人请首先做音乐，你不是郭德纲我更不当小月月，我去过的地方的所受的创伤的没有一颗的肩膀的依旧能绽放，我去过的地方的所受的创伤的没有一颗的肩膀的依旧能绽放。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I say yes yes yo, yes yes yo.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I say yes, yes, yo, yes, yes, yo. 麦家妈妈已经开始发发，我们是啪啪，女孩全部哈哈，有这么多喊哇哇，请你不要怕怕。听到我们的声音，应该让你觉得 love love， 就好像派对它需要酒，现在只有我们的味道才对你的口。最无聊的、寂寞的，快来自首。现在听到我们的 tempo， 一起点起头，让你忘掉了烦恼，开始尖叫。听到我们的节奏，准备开始一起跳，躁动着控制不住再燃烧。One two three four， everybody jump， hey you， look at me， 注定不是生意，人生命就是生意。Come on， hey you， look at me。当你看到我们的时候，请把双手举起。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I say yes, yes, yo, yes, yes, yo.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Check it out, yo, you don't stop. I say yes, yes, yo, yes, yes, yo. I say yes, yes, yo. 永远年轻的一首歌哈，这个心态保持得很好，我觉得 一下子曲风就转变过来。 对对对对对，就还是从曲风上就能看出来这是有多年轻。 对 而且歌词真的是与时俱进的。哎，圆圆，那你如果要是这首歌的话，你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改变，把这个词儿变得越来越多，同一个版本不同的填词吗？ 我觉得我会再写一首歌吧。 啊，再写一首歌， 因为音乐人， 不用这首了。 音乐人，音乐作为音乐人来说，肯定你的音乐作品越多，你的价值越大嘛。 哦， 对，所以你就肯定。一定得多再多写一些东西，这种更好一些， 不能只可着一首歌来。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哦，是吧？ 下一首就叫 Younger Boy， 对对，Younger Boy， 再下一首 Little Boy 啊 ，Younger Boy， 我以为是扭秧歌的男孩。 其实我特别我现在一直在想，我四十岁的时候或者五十岁的时候，我如果还在写说唱的话，就那个时候我会写什么样？因为现在我还没听到过一个中国人，一个五十岁的人写的说唱是什么呀？直到今天，我觉得 是吧？ 你们听到过吗？ 我们好像也没有， 这么说 好像 真没有， 真是没有， 是吧？是吧？所以我现在特别一直在幻想，如果五十岁的时候我写一首说唱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如果要是你真的到了五十岁，不妨就把自己第一首歌再拿来改编一下。 想。 但是说实话啊，如果五十岁的时候我还在唱《不爱》这首歌，你不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 不觉得呀，其实等你五十岁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每天都日新月异吗？ 没错， 这个真的是。 对， 我觉得 boy 可以分1.0、2.0、3.0版，还有3.0补丁版。 3.0补丁版。 对，就哎，对不起，我那个又想到什么内容，我加进去。 但不过总体来说啊，到现在目前为止，还真的好像没看过有 rapper 能坚持到50岁，或者是30岁、40岁。 但是在国外很多， 国外是 很多很多。 对，他可能就是我们的说唱音乐，因为他也需要这个更多的土壤吧。 因为说唱音乐在咱们中国发展的年头还没有很久，从90年代到现在，你想 刚刚这波人也 才20年嘛，才20年左右。 是的， 对，那大家还没到那个岁数呢。 是的，咱们就是这么说吧，他说唱其实就是一种曲风吧，一种音乐的形式。 对， 它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这个需要正确的去发展，还有好的音乐人、优秀的音乐人去把这个曲风慢慢的让更多的人 去接触。我觉得你提到这点特别好，尤其是我在写音乐的时候，我一般不管写情歌、写任何一方面，我都是正面的，一定是正面的，一定是就是正能量一些。 是的， 对， 其实我觉得正能量很重要、啊、 对，不能写那些负面的东西。对，是这样。 是的啊，说的非常的好啊。对，鲍伟过后呢，接下来这首歌就是跟girl有关的了。 对， 你的女孩不是黑 girl。 黑 girl。 对，这首歌是就是当时我是因为小时候总是去夜店啊什么这些地方玩啊，然后 屡屡被老师和家长抓回来。对， 就是因为我是少数民族嘛，然后我是朝鲜族， 朝鲜族的都是能歌善舞。 那没有，然后我的妈妈在韩国生活，然后我父亲他就是他男人嘛，他觉得我是男孩，所以他比较放纵我，就是你可以去过你自己夜生活啊，怎么样都可以。所以我的小时候是比时间很充裕的。 你是属于就是有点像放养式的这种。 我觉得放养这个词对我爸可能有点不太尊，就是不太好。 不太好。 对， 还不是这种。 对，就属于因为我个人太野了，可能就是我老外他控制不了我，主要原因还是他管不了我，因为他打我的话我也跑，就是这种。 是这样，懂了。 那明白了。 他也想管，但是我老跑，你说他逮不着我，那也没办法。 也真是，哎呀，爸也是辛苦了。 对。然后呢，这首歌的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我是想，我这也是大约也是那个时期写的作品，就是想对 那很早 啊，对，那想对那些女孩所说的话，就是在这，因为就是说，你知道，大部分的对女孩说的话，她都是哪种的，你知道吗？她都是那种，就是我爱你，我想对你负责任，我想跟你永远在一起。 这都是十七八岁 的 时候说的， 但是我这首歌不是。我这首歌是这样，是我很爱你，真的爱你，但是我跟你在一起不了。 那你很明确自己的想法啊。 对，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当时，因为站在当时角度是我无法对你负责任的，我给你任何不了承诺。虽然我很爱你，我想跟你在一起，但是绝对不可能了。 我跟你说，这就是 这是一种很负责任的想法。 对，这恰恰是一种最负责任的想法和说法。 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想法和状态就是写在这歌词里了。 好，我们来听听一个年轻男孩或者说男人当时的独白。 好， 黑 girl 来自圆圆，一起来听。 心中梦想的他，也不能给他一个足够满意的回答。当你爱到忘记呼吸的时刻，这时我把爱情当作游戏的罪恶。也许是我不想一错而再错，所以选择离开，都对你一直沉默。在我离开不再存在，你的生活只会更好，不是变坏。难过的感觉只是一时的痛，当时间淡忘一切就不会再沉重。我是真的犯了错误，不应该喝醉后找你跳舞。我知道选择逃避真的没有风度，我给不了你幸福，而不是在装酷。Sorry my girl。Sorry。 认识你以后真的让我很幸福，但我无法接受这人生的束缚，或许是我无法承担这种责任。我知道你对我可能只有恨，我承认的是我对爱情太过自私，我承认我害怕纯真的仪式。你付出的不只是说出三个字，而我要承诺给你的我的一辈子。不是是我爱你才去选择逃避，可能是因为我过于爱我自己，我知道这样做都可能是错，但至少我们曾经那还有真爱过。也许有一天我会懂得去爱，也许有一天爱情永远都不存在，也许你会认为我一直很坏，也许在见面时你会说是 goodbye。 这首 Hey Girl 来自圆圆，对，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还有一分钟，我们的节目 还想再听， 对，来继续。